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队长。 私房，第一章，入院做手术。嘉贤的妈妈一年不到就已经入了同一间医院做了两次手术，医生护士甚至连打杂的职工员都对他们两母女好熟悉。因为性格开朗和健谈的嘉贤很喜欢跟医院的人聊天。嘉贤有个很奇怪的念头，就是很想知道医院的停尸房在哪里。很偶然的一次，嘉贤就问医院里面的一个扫地的阿姨，但那个阿姨并没有回答，只是意味深长地望了嘉贤一眼，然后说：小妹妹，这个不可以开玩笑的。嘉贤是一个很大胆的女仔，试到好几次一个人在医院里找停尸房的位置。后来嘉贤确定停尸房就在地下室。第二章，病房外面。嘉贤妈妈手术成功，医生说可以吃流质的食物，所以一大清早嘉贤就煮好稀粥带到医院。由于几日不眠不休的看护，嘉贤感觉头冲冲，不是那么舒服了。当嘉贤走到二楼重病看护室的出面，嘉贤不自觉地停了下来，因为他发现在病房门外面停放着一架可以推的病床。奇怪的是，床上面有几张厚厚的白布，但是就没有任何工作人员或者护士在那里。为什么那么早就有人要做手术的呢？嘉贤望着这个铺着白布的病床，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。他再看清楚一点，原来个病床瞓住的是一具尸体。由于处理得不是那么好，尸体的脚和头发露了出来。嘉贤看得出是一具路人的尸体。病房里面陆续有几个护士走了出来，推着病床入到电梯。嘉贤见到电梯门上面的标识，最后停在最低层。第三章，遇见老伯伯。接下来的一日，嘉贤都心不在焉。妈妈的点滴完了，嘉贤忘记按钟叫护士来换，医生吩咐嘉贤的事情他都忘记了做。因为嘉贤的脑袋一直停留在清晨二楼那一具尸体。而在这一晚，嘉贤的妈妈说想喝果汁，叫嘉贤出去买。嘉贤经过二楼病房，见到一个穿着蓝白相间病服的老伯伯，他有气无力地坐在二楼走廊凳上面。嘉贤就问老人家，都这么夜了，为什么还不回病房休息啊？老人家回答，我的仔还没来，明天他会来领我的了，放心。老人家讲说话语气怪怪的，不如你扶我走一走好不好啊？我睡了整天，真的很想走下。于是嘉贤就扶起个老伯伯。嘉贤感觉到个老伯伯的身体非常之冰冻，同埋有点僵硬。行咗冇几耐， 老伯伯就叫家燕扶佢落楼。两个人行入电梯，个老伯伯就揿咗要去嘅嗰一层。最后电梯停喺最低层。第四章嚟到停尸房。两人行到停尸房嘅门口，老伯伯吃力咁抬起头，断断续续咁讲：入边住住嘅人屁冚得好实噶，系好难透气噶。而且入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号码绑喺脚趾头上边，你要唔要入去睇下？入边好大，好大，好宽敞噶，所有人都好安静咁瞓住。嘉贤好惊，同老伯伯讲：伯伯啊，不如我哋翻去你嘅病房啦，好唔好啊？如果唔系，等阵你嘅仔揾唔到你，会好紧张噶。老伯伯就指住停尸房：我咪就系瞓喺里面咯。接住佢望咗嘉贤一眼，嘉贤发觉个老伯伯眼系冇眼珠噶。嘉贤大叫一声，即刻推开老伯伯，转身就走。第五章，不能开的玩笑。嘉贤跑翻去电梯，但系电梯一直唔开门。嘉贤转头一望，只见停尸房门口出现好多人，有细路啦、妇女啦、路人，甚至仲有孕妇，但系佢哋个个都面无表情，有啲头发凌乱，有啲身上布满血迹，有啲头上冇头发，有啲冇完整嘅身体，吓到嘉贤不停咁大叫。突然间，喂，你点啊？喂，护士，护士，快啲嚟啊！喂，嘉贤听得出系妈妈嘅声音。嘉贤打开双眼，见到自己就瞓喺妈妈隔篱嘅病床上面。妈妈就话啦：，唉，你寻晚都唔知道发生咩事，一直喺度心神恍惚，一直喺度叫，一时咧藐起嘴咁笑。然后护士同值班嘅医生入嚟，同你打咗支针，等你瞓着，但你就一直咁，到而家先醒过嚟。嘉贤定一定神，睇到自己嘅双手有一个红印。嘉贤嘅妈妈话，医生讲系皮肤敏感，通常系碰到尸体先会有嘅。嘉贤知道佢唔系发梦，确确实实系发生过恐怖嘅事件。这个时候，那个扫地的阿姨站在病房的门前面望住嘉贤，就好像教训不听话的小孩子那样的语气说：我早就说了，这件事不可以开玩笑的啦。转头就不见了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